日科学节吧，200场阅读活动，徜徉浩瀚珠海，60场科学实验，打开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，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中国童书博览会”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剃头匠邢丽萍，手扒着绳套。正在这哭呢，身后来个人，他都没发现。这人这个嘴里的嘟嘟囔囔，还哼着蹦蹦戏，一边走一边唱：“村羊羊我这里呀，笑容满面呐，噔噔噔噔噔噔。”一抬头看见邢丽萍了，手扒着绳套，哦。知道不是好事，他又喂，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呢？练的什么功？把邢丽萍吓得一哆嗦，把手放下来。回头一看呢，来个年轻人，也就26、27岁吧，穿的衣服穿的还不错，手里的拎着包果子。红光满面，兴冲冲正奔这儿来。邢丽萍还认得，这人是小王家驼的，往前走1里半地，是王家驼的王大发。他们家可趁钱呢，有那么句话，要想有钱花，去找王大发。为什么说这么两句话呢？因为王大发这人啊，心眼好，一般人都管他叫王傻子。要说起他们家来，家趁人直啊，他祖先那辈都是做官的，在小王家托给置下相当的产业，良田千顷，大瓦房上百间。可是他们老王家黄鼠狼下豆杵子，一辈不如一辈，到一辈败点，到一辈败点，到了王大发手上啊，几乎把那万贯家财败没了。哎，这玩意儿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，因为他们家太有钱，就是王大发那么败，剩下点这东西也可观。 现在王德发家里头还有砖瓦房大院堂，另外还有100多亩好地。但是王德发这个人不是走下坡道，什么吸毒啊、逛窑子耍钱这都没有，他怎么把钱败的呢？都是别人设计糊弄他。咱比如说有几个秧子没钱了，哎，打个歪点子来找王德发，大发，有个鸟啊，哎，这鸟才好呢，据说这鸟是华山的，哎呀，那好看就甭提了，你买不买？像我们都穷人买不起，非你买不可，是吗？那鸟能值多钱？哎呀，那是神鸟啊，怎么说也得值50两银子。行行，我买了。其实就是普通的鸟，连20个老钱都不值。哎，他花50两他就买。要不怎么叫王傻子呢？比如别人前头驴来，哎，这驴比马都快，哎呀，太阔了。神驴，你买不？非你买不可呀。你们家有钱。这驴日走1000，夜走800，多少钱？得150两，买了。其实这驴1两都不值。你想这人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？中后的有点淤了，就这样叫人左一榔头右一棒子，把家呀给敲诈的这个程度。但是王德发呢，一点不值得愁。地在外头租着，房子自己住着，一天伸不动绑不摇的，就爱听个大鼓书啊，看个热闹，游手好闲。实质上他跟秧子也差不多，就是心眼好。这不买点果子往回走，遇上邢丽萍了。邢丽萍跟他呀没什么交情，只是这个王德发到过剃头铺打过2回辫子。你看这王德发呀，眼睛还挺好使，认得剃头师傅。邢丽萍赶紧把绳解下来了，你忙着呢。我说我攀个大桌，行的兄弟，我看你那日子过得也行啊，爷俩都会手艺，听说你还娶了媳妇了。有什么事想不开跑这寻短见来了？你这不想上吊吗？哎，一言难尽。我家倒没什么呢，我有个朋友摊了事儿了。是啊，怎么个事儿？你跟我说说。说说吧。你认得不认得张老嘎子？不就是二道沟吴寿一他们家啊？那怎么不认呢？好人呢，张老嘎的仗义。别看我们哥俩没交情，那小伙子够两撇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咱举个例子，有一次快过年了，我在他妈宝驹门前路过，有帮小子在宝驹里头输了钱了，没咒念了，正好出门遇上我，非管我借钱，我要带着呢，啊，怎么的都行。结果我没带多少现钱，他们又扒我的皮袄，又摘我的怀表，把我东西都给我分了。你说挺冷的天，我穿裤衩不得把我冻死啊？这就是胡子，这就是抢啊！正在这时候，老嘎子从里边出来了，老嘎子暴打不平，3下5除2把那帮小子都给揍了，把东西给我夺回来了。哎呀，把我感激的不得了啊！可是事后呢，我打算给老嘎子送俩钱，人家怎么样，一个大钱都不要，你够意思。别看没交情，这份的。说着话他把大拇指一挑，哎，邢丽萍一听有门啊。我说王兄啊，他贪官司了啊？为什么？是这么回事？骂骂子的。年头他妈也没讲理的地方。我说行了兄弟，那老嘎子贪官司了，你干嘛上吊？哎呀， 我们俩是过命的朋友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？可是我是臭剃头的，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，我呀就不想活了。别，哎呀，事情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对不对？你别死，咱们拆对办法，有没咒念吧，那老嘎子叫人都揍坏了，要最近再不把钱凑齐了，这人就交代了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能欠多少钱？多了，我们凑了还不到80两银子呢，看着样往最少说得250两，好也好就得奔300。哎呀，我这钱可真不少啊。这样吧，把这事交给我，我给想哲。真的，看这么大的事儿能开玩笑吗？哎呀，你要那么做你可急了得了。我代表做林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行，过点着吗？快起来起来，把绳解下来。邢卫亭就不死了，把绳解下来，问王德发：“你手里头有这么多钱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哎呀，不怕你笑话呀，把我箱子底划了划了，还不到5两银子。 那你说这话干什么？我有房子有地，那不也是钱吗？现在我就回去找买主，我全卖了，想什么办法这数目我给你凑凑。”“ 哎，真的？ 那还能说这玩意儿吗？不信你跟着我。” 你说这王德发呀，这人 这心眼也太好点了，回去就找人认可贱卖，没3天连房子在地全卖了， 凑齐了文银200多两吧。王大花把这钱交给邢丽萍，怎么样，够不够？“ 哎呀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将来老嘎子出来绝不忘大恩，你放心，连房子在地全给你赎回来。”“哎，别，我没指着那个，我就当没有这钱，这是老祖宗给我留下的，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。”哎呀，邢丽萍乐的简直像做了一场梦，把这钱拎着来到张作霖他们家，一家人听完也是喜出望外呀。吴寿义、邢丽萍、老邢头马上准备辆车子就赶奔海城县衙，先找个店住下，第二天跟县衙门的人一打招呼，经手人一听是什么赎张作霖，银子凑齐了吗？还凑齐了，凑齐了。你们知道多少吗？还知道啊，不是马价作为100，损失费另议，我们估摸着差不多得150两银子。带来了吗？还带来了啊。150？是150两文银啊。 挺掺和啊，这么几天把钱凑齐了。你们先听信吧，我们得跟人家苦主打个招呼啊，问问程大爷。派人给程大晃送信了。程大晃一听真把钱凑上了，有点不信，第二天赶到海城衙门，马上派人把邢丽萍他们又找来，三头对面把银子一过数，100两，损失费50两。程德晃一看红嘴白牙，这话说出去了，人把钱给堵上了，就没词儿了，心说他妈便宜你个小子，又一盘算可也差不多了，就因为他不愿意把他姐姐给我，我也把他折腾的够巧，这口气我也算出来了，所以这小子答应撤回申诉，没有苦主这事儿好办了，衙门口还得勒喝呢。邢丽萍明白， 跟这吴寿一是上下打点。这帮小子真狠呐，精手三分肥呀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又分散出去100多两银子，这才答应放人。咱们说的挺简单，其实呢，由他插手办这个事儿到完，没40天也差不多少。衙门的人告诉了，明儿早晨吃完早饭来领人来吧。这几个人回到店房，连觉都睡不着，就怕变卦。等到第二天也没顾得吃早饭，到监狱门前等着领人。有人到里边去了，能有一个来小时啊，这才出来。等着吧，张作霖这就出来。 谢天谢地， 众人眼巴巴往监狱的大门看着。翻回头咱们再说张作霖，这揍挨的张作霖也豁出去，明白怎么回事，在里头不服软了。有时候那里的牢头禁足找他的茬，兵大刺客。张作霖冷笑一声，各位有劲儿你们就打吧，我天生的贱骨头，我爹没给我留下别的，留下一根硬骨头，就是不怕揍。妈3天不挨揍，我皮子痒痒。你揍得太好了，打得好，打累了歇会儿，歇会儿再接茬打。呀，妈这小子跑这块来立棍来了，打打。您说那能不吃亏？尽管如此，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贼骨头，肉烂嘴不烂，不好惹，也服他。另外张作霖在监狱里头交了个朋友， 这个人呢特别赞成张作霖，多方对张作霖给予照顾，两个人感情这一近无话不谈， 什么话都说。当这个人知道张作霖认识汤二虎，眼睛就亮了，哎呦，可见这救星了，趴到张作霖耳边告诉他实话了，我姓郑，我叫郑翠平，我呀是吃老横的，报号叫天亮好，我是三界沟的人。你说的那汤二虎是我磕头的大哥，我是老七呀。是啊，怎么你犯事儿了没有？现在官府还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，我过了3次热堂了，你看看我这身上都要把我打废了，但是我跟你似的，我一句话我也没承认呢，到现在是没头的官府。看这意思，官府不问出什么来不能放我，好一好我这条命啊就得交代。我说兄弟，你够朋友，我托你一件事儿，如果你有出狱的那一天，你要想什么办法到三界沟去见见我们总瓢把子杜立三，或者是我们老爷子杜老盼， 你给我送个信儿，你就说我现在身陷囹圄蹲监坐月了，让他们想个办法来救我不死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吧。可你为什么让他把你背来的？别提了，这跟头栽得太爆了，也有点见不得人。兄弟你别笑话我啊，说这话是2个月以前，当家的叫我出来踩盘子，我就出来了，事情我给办完了，这不一心不挂了吗？ 我来到海城，海城火神庙街呀、啊，后边住着个寡妇，嘿，说来笑话，也姓马，马寡妇，跟我处的不错。他可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，反正我供他吃喝呗。每一次我路过海城德贤，我就住到他们家。那天我又去了，妈偏巧，这寡妇还有情人，这小子姓蓝呐、啊，绰号叫蓝白眼皮，就是海城本街团练所的一个什么头头。他我们俩碰上了，像那我转身就走得了呗。可是兄弟，你想，人他就是这么种动物、啊，我当时有点吃醋啊，醋性大发，我就骂开。这一骂捅娄子了，感情这蓝的眼皮也不简单，我们俩就动了五八招了。这一招这一喊，蓝的眼皮是本地人呢、啊，就找了一帮人把我给揍了。别的不说呀，把我摁到地上三下五除二，把我的枪把给搜出来了，这下坏。他们就说我是土匪，把我扭送到衙门。衙门一看我身上带着带响的家伙，轻易放过吗？过了热堂了，让我招出来是怎么回事？咱哥们是那个人吗？打死也不能吐露一个字啊！我一口咬定我有枪不假，我这枪是买来的，为的是防身。他们问我在哪买的，我就胡编了一套。他们追根寻源，非要问出怎么回事来不可，我就不说。一直到现在，那官府是最恨土匪呀、啊，沾着一溜皮呀、啊。看来我这官司太缠手了，而且我这又没熟人，谁给我通风报信？我就为这事儿着急。兄弟，今儿碰上你了，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的忙。放心，交给我们。那今天张作霖真被释放了，所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跟郑翠萍打招呼，郑翠萍这个乐呀，背着别人不知道，把他穿的这个长袍里子撕细块的，刻破中指写了份血书，能写的太长吗？就两句话：儿被困海城，速来营救。郑翠萍写完了，塞给张作霖。张作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出去就把信儿给送到。”他辞别了郑翠萍，离开监狱到大门前，可一看呢，好几个人等着他呢。张作霖一看你亲人，心里不是滋味啊，跟大家热烈握手，热烈拥抱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他在后老爷说：“小子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还能活着出来，这就不简单呐、啊！你娘正等着你回家吧。”这剃头师傅邢丽萍也过来了：“兄弟，你还恨我不？这祸也都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，我千不该……别说，大哥，看这意思我明白了，你们为了我没少吃苦啊，操透了心了，我报恩都报不过来，我还能记着那事儿？再者一说，也不怪你呀，大哥，你能原谅我就行。”老邢头也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别客气了，家里都是等着呢，快回家吧。”就这样回到家。哎呀，张作霖他娘啊，他姐姐啊，见着张作霖一回来，哭一阵儿，乐一阵儿，都找不着北了。蓝宝也来了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一看张作霖身上这伤可也真不轻啊！张作霖咬牙挺着，不在乎，这算个什么？